刚刚一首歌曲来自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 嗯， 这个今天正好是两个女人在做节目啊， 是 希望各位跟上我们的节奏。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嗯，首先呢，还是跟各位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也是2017年的8月31号，星期四了，空气质量是凉。那么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风力呢属于这个西南风3级。同时也提醒开车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出行。 嗯，今天依然是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 嗯，我们想来想去觉得，哎，是时候展示大家的厨艺了。 哎，不过还好我们今天只是不用见识你真正的厨艺，只是听你口说就行了。 嗯，但是有图片是最好的哈。 哎，对，嗯，有图有真相嘛。当然图片也不一定代表着一切，也可能是妈妈做的菜。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一句话来形容某些人的厨艺。哎，这就不只包括自己了，还可以是其他人。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 是， 来看飞一般的速度。那么从北京到武汉只需要半个小时。近日呢，中国航天科工宣布呢，已经研究论证未来的高速飞行的列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4000公里，而目前的民航的客机飞行的时速也只是900公里而已啊。那么我国将研发高速飞行列车，时速达到4000公里。网友说，啊，我不是飞得太低，而是跑得太快。 网友说的还是挺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希望这个科技赶快实现。那么接着来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新科技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这个是呢，这一所大学的新生拿到的，这叫 AR 通知书，是揣着云向导的。那么继这个 AR 录取通知书之后，西北工业大学又出现了黑科技，就是自主研发的云向导。新生呢，只需要下载一个云推的 APP， 打开蓝牙，就可以接收所有校园地点的相关信息。那么在校门口呢，会收到学校的介绍；走进校歌墙呢，会听到校歌的音频。真是很科技啊，全方位的展示这个学校。我好像我应该是看到那个视频了， 嗯， 就是一个学生然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啊，跟着这个 APP 的引导，确实是就是那种全方位的给你指示学校各个方向都有什么样的景观，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师哥是不太答应的。你看接小师妹的机会被这个 APP 都取代了， 别说师哥了，师姐也不干呢。 来看人生赢家啊，女子29岁就成为了北大的博导。那么今年33岁的刘颖呢，29岁成为了北大的博导。那么除了给本科生还有研究生上课之外，还当起小学生的生命科学课的主讲人。那周末的双休呢，她都会陪伴1岁多的女儿。她说自己最大的业余爱好呢是跑马拉松，还会做蛋糕裱花。唉，真的是 短短一段话透露出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人生的赢家。对啊， 对， 嗯，年纪轻轻的已经是有才华的北大博导了。 嗯， 而且呢这个家庭也是很幸福，是吧？孩子也就是有一个1岁多的女儿嘛， 还有自己的爱好。 哎呀，真是，嗯，看看别人的生活。 是， 接着来看这件事情呢，让我们觉得很惊险。这是独自留家的这个女孩，头呢卡在了防盗栏里，幸亏啊有一位挺身而出的托举哥，哎，帮助了这个孩子。最近在湖北，那么一名独自留家的3岁女童是从4楼的窗户防盗栏跌落，头部呢被卡在了这个防盗栏里，身体呢是悬空的，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这个危急的时刻，居民陈方勇爬上了3楼的防盗栏，然后牢牢地拖住了女童，等待及时的救援。半个小时之后，那么救援人员也是及时将孩子救了出来。提醒家长千万别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可能会发生任何你预想不到的危险。 嗯，那么除了这位女童之外，再来看看这位熊孩子啊。熊孩子好奇地爬进了广告架，被卡住了，那么淡定地看消防员救援他。那重庆的巴南呢，一位男孩呢是被这个困搭广告横架中，那么接警到场之后呢，消防员是用钳子将铁丝剪断把他抱出来。据了解呢，男孩是趁奶奶不注意爬上了这个横架，困在里面。那么走进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看到，他是非常淡定的看着消防员叔叔在救他。 是的， 嗯， 孩子倒是挺镇静的，没有哭闹。但是呢，我在想家长当时哪儿去了？就虽然奶奶好像是事后解释说，他当时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就是没有注意到孩子，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两分钟，好像， 对，我觉得带孩子就是给我们一种一眼万年的感觉。你头一分钟，你头一眼还在看着他，没什么呀。然后你就扭过脸去再看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没错，所以家长啊，千万还是小心吧。再来说一下，这是现实版的《摔跤吧，爸爸》。环卫工人这位父亲呢，是一位环卫工人，他呢是6年吃了2吨的挂面。为什么这样呢？也是为了要圆女儿的体操梦。这位49岁的环卫工人侯师傅，他呢是为了省钱支持女儿练体操，晚餐呢是吃清水煮挂面，早餐和午餐呢也是只吃馒头，每天都是这样，一天的花费呢就不超过10块钱。6年多了，那么这个侯师傅已经是吃掉了2吨多的挂面。生活虽然是清苦，但是呢，侯师傅说了，他绝不能亏待女儿。他说，只要女儿有盼头，我做的这一切都值得。 嗯，真的可以经常听到咱们在生活中就是为了子女自己牺牲特别大的父母。 可怜天下父母心。 是。 可是我们还是真的想，就是这个跟侯师傅说一声啊，这自己的身体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对、 想陪伴他更长远的路，那一定要自己的身体也要是保重好啊。 是，再来看一下提醒啊，来看看妈妈总拿你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吗？ 是的。 或者是爸爸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是隐形的吗？那么有人说爸妈的做法曾经让人难以接受，甚至影响到至今，但是别忘了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没有天生成功的父母啦。那么为了更优秀的孩子，哎，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呢，应该是在生活中注意这16点。 好多随时学着点吧。我们也是提炼一些来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首先来说妈妈的担当啊，这个做妈妈呢，首先千万不要做不守信用的妈妈，答应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前提是呢，答应他的这件事情呢，最好也是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也不要这个惯着孩子。还有就是爱哭穷的妈妈，经常会对孩子这样说，你知道我养你多不容易吗？这句话其实挺伤害孩子 的,、 是的。 你可以告诉孩子什么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那么跟孩子说明理由，相信很多孩子其实是能够理解妈妈，能够听得明白的。 是，再来看看呢，还有就是说爸爸坏话的妈妈。那很多妈妈呢都想要孩子成为自己最亲近的人，但是不要忘了，一个爸爸对孩子最好的爱呢是好好疼爱孩子的妈妈，那一个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欣赏并且推崇孩子的爸爸。哎，告诉孩子，爸爸其实是一个超人，每天飞来飞去去维护世界和平， 所以经常不在家，你能理解他了吧？ 他是做大事的人。 哎， 再来看看邋遢的妈妈啊，妈妈的光鲜亮丽呢是夫妻恩爱的表现，那亲子相依的表现更是生活幸福的表现，所以你越是时髦，孩子越是自信。 哎，鞭策我们呀。再来看一下特别强势的妈妈，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了。这个家庭当中呢，确实是应该有相对明确的一个性别的分工，比如说父亲就是要啊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保卫世界的和平， 没事还得拿着手机跟那个蜘蛛侠和美国队长联系 沟通一下呀。最近呢确实是平安无事啊。这个父亲呢其实要承担的是一个阳光勇敢坚强的形象，那么母亲呢给孩子一般展示的都是温柔包容体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某些家庭可能母亲的性格会比较强势一些，那么父亲呢会显得有一些这个懦弱，那这样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形成和健康成长，所以这父母啊还真得是在孩子面前做好一个榜样。 对，就把各自的角色分工清楚 扮演好啊。还有就是呢，总说我是为你好这样的妈妈，有些妈妈呢似乎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孩子从小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读书的时候不允许早恋，孩子长大成人了又开始担心孩子的工作呀还有婚姻的问题。其实很多操心呐、都是打着我为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旗号， 有些事情呢，真的是要孩子一个人自己去独立面对，去闯荡的，这也是他自己的人生，不要替他来活。 嗯， 提醒很多家长， 没错没错。前段时间一直在说，不要把我总是为你好当做一种限制他自由的这么一个理由啊， 不要用这句话来绑架孩子。 对对对， 嗯 嗯、再来看看第七种啊， 嗯， 就是总玩手机的妈妈。那手机是很重要的，但是手机也的确是绑架了很多妈妈们的生活， 是 因为手机而忽略了孩子，孩子呢会感觉到自己被敷衍了，自然也就不愿意再与其交流，那亲子的交流可能就会被阻碍，孩子的性格也可能会变得孤僻和自闭。还有呢，就是爱攀比的妈妈，那总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的妈妈，会给孩子造成这种心理压力，甚至会让孩子变得比较自卑。那每个孩子呢，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必按照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孩子，要告诉孩子自己成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哎，说的没错呀。 对， 所以身为家长啊，真的要学的太多了。 嗯， 我们呢先送上一首歌，把这个爸爸们应该怎么做留到下半段来分享。 没错， 嗯， 一起来听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 这里是物欲来了，刚刚是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形容一下某些人的厨艺。 嗯，最好是拿一句话言简意赅的来说一下。 对， 其实也很简单呐， 嗯， 一言难尽嘛。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其实网上呢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抛砖引玉了。我们来说几个网友怎么说吧。 嗯，很精彩啊。 对呀，让我们确实觉得把我们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哎，我是这样，你是这样吗？你的厨艺怎么样？ 我的厨艺就精湛二字啊，理论上来说就是特别精湛。 嗯，好，理论希望和实践是统一的。来看这位朋友说的，说出来你都不信，是郭先动手的。难道是你和郭对望了很久之后，郭实在是沉不住气了？ 嗯，再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的，说烧的一手好厨房，一般都烧的一手好菜啊， 嗯、 烧的一手好厨房， 嗯， 不错， 他说对， 连厨房都保不住了， 学习了，以后我也可以这样去形容自己的厨艺了。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这也是一位网友， 嗯， 说的是好坏真的全靠运气，咸淡呢也是全靠手感。 其实我觉得这位网友总结的挺好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好多朋友他是有天赋做饭的，就是你别看他平时做的少， 嗯， 但他一做他有手感， 对， 就是哎拿捏的还可以，就不能说特别好吧， 嗯， 真的还可以。 而且他，我觉得这朋友总结出的是中国菜的一个真谛啊。 那是， 对，就是你完全不用量化，很多都是凭感觉，所以感觉好的人自然就适合待在厨房里啊。 对，而且确实是，我说你说的特别对， 嗯、 就这个中国菜它也很难有那种标准答案 啊。对， 就是我喜欢这种口味，我就觉得它特别好吃。 哪怕是这个书上的大厨告诉你说放几勺这个就是不同的调料， 嗯 啊、严格告诉你这个用量， 嗯， 你还是可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对，味道还是不一样， 嗯、 而且每个人炒同一道菜味道也不一样， 嗯、 很神奇。 对、 啊，哎呀，这么神奇的一门学科， 全是手感菜啊。 来看看。继续来看网友们的总结，说做饭我是认真的，难吃我是天生的。 该怎么拯救你？还有呢，这位朋友说的，哎，跟我们很接近呢。 嗯， 他说理论上我是会做任何菜， 理论上。还有朋友说到，比如说白开水烧的一绝，就烧的特别好。 是，嗯，来看看，这还有这位网友说的是。我活到现在啊基本全靠外卖。 这现在年轻的朋友基本都是这样。 嗯、对， 哎，真的，如果工作很忙的话确实是这样。 嗯，对，工作很忙的情况下还是情有可原的。 嗯， 就怕那种在家里边宅了一天什么都不干，可是还是要靠外卖来度过三餐。 真的，就是我觉得想点外卖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任何理由给自己点一份，比如说、 哎， 我下班没有时间做饭，到周末我都累了一周了，难道是我周末还要做饭吗？ 对 呀、啊，都有理由哈。 对， 来看，继续来看网友们的总结，说别人的厨艺是生活，我的厨艺是生存。 哦， 嗯，应该是厨师。 嗯啊，你是怎么判断出他是厨？哦，是这样，我是。就是 靠厨艺在 领会到了另外的一层意思。 嗯， 我领会就是说他的这个厨艺的水平啊， 嗯， 就是在保持温饱这个水平线上。 啊、哦，也有可能啊、 嗯， 比如说只会煮面呀， 哎，煮白开水啊， 这样才能泡面。 是啊， 嗯、来看，来我家吃饭吧，我亲自下毒， 嗯、 这个太可怕了。 对对啊， 嗯， 哎，你别看这个还是达到了很有意思的效果，想想都不敢去你家做客了。 真的是没有想到大家能、 嗯、 能做出这样的总结。 对， 来看，继续来看朋友们他们的听友都在说什么、 嗯、就受到了网友们的启发之后，大家来谈谈怎么样形容自己的厨艺。 嗯，先排除一部分笑疯了的朋友。 哎，是， 来看看微信多开说真的，我泡面煮的可好了。 嗯， 其实煮泡面我觉得也是技术活。 对， 现在因为出来太多的，比如说炒方便面、 嗯， 什么煮方便面 干拌面， 对，加好多的海鲜、嗯、甚至有人加菜，都煮得特别的厉害。 是啊， 就以这个为原材料， 所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也不要在这里自吹自擂了。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讲真的，我还会煮稀饭，煮面条，煮白米饭，菜是可以买的，菜市场有卖这个熟食的，是很方便的， 就是他觉得他只要学会了这一招，先就是煮， 嗯， 任何的东西拿来煮，然后就可以吃遍天了。 我觉得他好厉害， 嗯， 其实他领悟到就是你必须填饱肚子的真谛，就是我先学会做主食， 嗯， 其他的菜不都是配菜吗？ 哎， 有没有都可以，我先填饱肚子啊！ 佩服你啊！ 嗯嗯，来看这位朋友，一秒白又白说， 嗯， 请问你们厨艺是怎么学的？系统自带吗？还在升级呢？ 哎，看看这位杭小杭额娘说了。我老公每次做饭我都吃的特别多，然后呢他就爱上了做饭，导致呢我现在成了一个哎微胖界的领军人物啊。那么走在减肥的路上，现在已经是不敢再让他做饭了。哎，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呀，他是来晒幸福的。 对，所以、嗯、大家都在说嘛，幸福的小肚腩，幸福的大肚腩， 哎， 都是在结婚之后、 嗯、 婚姻生活特别幸福的时候。 还有就是很多小两口啊都有一点各自的小心思，比如说 我把你喂胖， 哎， 我就显得瘦， 互相斗智斗勇啊，看看鼓励谁先下厨房。 还有我想到一点， 嗯， 就勤快的小两口，哎，我心里暗暗较劲儿，有点小心，我今天给你来一个糖醋鱼， 嗯， 那位明天就给你来一个糖醋排骨。哦，在糖醋系我再来一个什么什么，我再来一个什么什么， 吃一周之后糖醋这个口味就不用了，不用再做了， 再开始红烧，我来一个红烧。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啊、哦、 嗯，就生活的小情趣啊，每天谁说只能斗图啊，斗个菜也可以啊。 对， 嗯， 我出一对皮蛋豆腐。 我来个拍黄瓜，还是那种加长版的拍黄瓜。嗯、 哎呀，来看看，已经完全暴露了咱们俩不会做饭、这个。 是啊，是啊，就像说这两道菜吧， 哎、吹牛都不敢、嗯。来看，哎，这位朋友他真的是晒图了， 嗯， 就是光里的女子真的是啊，好丰盛，会做 N 道菜，而且有的都是硬菜哈、 嗯， 说就差个男朋友了，就凭这张图蜂拥而至。 哎，我觉得你真的靠这张图赶快换成你的头像吧，一看就是未来的贤妻良母。 下面、 嗯、 加上自己的水印，这全部都是我做的。 哎，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只是简单的小试了一下身手，可能这就是他生活的日常呢，平时随随便便就是这几个菜。 真的好专业，你看他有这个就是油焖大虾之类的、 嗯、 他还准备了竹签、 哎、 哦，那是筷子， 好吧，是竹签， 我以为让大家穿成串儿，好吧， 反正就是荤素搭配也有了，色香味看着也是俱全呐。 嗯 嗯，这是让我很汗颜呐， 是词穷的感觉吗？ 对对，不知道怎么夸了，除了一句厨艺精湛，没什么可说的。 对，真的是说不出所以然。如果真的懂的话，可以说你比如用料方面啊，什么方面的，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请你教我，知道这个也是学不会的。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一句话形容某些人的厨艺。 是的， 自己的或者别人的都可以、 嗯、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说。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 快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起手不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不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轻空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那这也是下半时段的乌语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 是的，一句话形容一下某些人的厨艺。 刚刚 这个打击面有点广。哎，其实也不 光。我刚刚说了 我们的默契去哪儿了？只不过一首歌的时间。刚刚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其实不一定是打击，有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赞扬和称颂。 对呀，你就像刚刚那位朋友，就把自己做的菜全部都晒图， 对呀， 真的很厉害， 嗯， 对不对？ 就等着 这种朋友就特别值得鼓励， 没错，就等着生活中那个有心人呐、能够发现他， 嗯， 然后两个人双双坠入爱河。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戏有点多啊，总之呢，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一句话形容某些人的厨艺。 看看你心里想到的是谁。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我们接着来说资讯，这个上半段呢也留了一个悬念，说了有八种妈妈的做法不可取， 是， 其实呢还有八种爸爸，其实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也需要反省一下自己了。首先提到的就是暴躁的爸爸，一言不合可能就要动手打孩子，这种疼痛的体验呢真的不能够提高孩子的道德观，而且这种做法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对于孩子来说，心理是很脆弱的，自尊心也是很强的，所以对待孩子千万不要用暴力，教育之后让孩子自己去冷静思考，他同样会知错的。 嗯， 所以爸爸们，哎，这手下留情啊。 是，还有就是比如恰好相反的情况，就是溺爱的爸爸。那么独立呢是孩子从小就应该上的必修课，那一味无条件的给予满足孩子，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本加厉了。那孩子要独立不仅是在生活上，在心理上也要独立，所以都不要太极端。继续来看失信的爸爸，这个有失信的妈妈就有失信的爸爸。 是的， 言出必行的父亲不仅仅是孩子心中的榜样，更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经常性空口承诺啊，不仅会失去孩子心中的威信，同样呢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影响， 嗯， 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没错，那么作为父母啊，真的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对于孩子言而有信，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还有再说的就是邋遢的爸爸，孩子呢不会分辨对错，那么爸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会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学习到，比如说不讲卫生，或者是喜欢抽烟喝酒，这些行为呢真的是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长大之后呢也很容易会像爸爸那样去做，所以身为父亲身为表率一定要约束好自己。嗯， 没错。还有呢再来看一看隐形的爸爸，哎，就是不要总是跟蜘蛛侠出去啊，要多留在家里陪孩子。 是的， 有一些爸爸呢在外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呢就当低头族，不注重与孩子的交流，甚至会觉得孩子烦，有意的避开孩子。那养育孩子呢是每一个父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别做低头的爸爸。 没错没错。 嗯，还有呢就是冷漠的爸爸，那夫妻关系恩爱呢，孩子的性格大多是温良的，反之夫妻经常不和，往往孩子会缺乏安全感，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那如果爸爸有伤害夫妻关系的行为，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影响，那这种孩子很有可能会有社交恐惧症，那拒绝相信爱情，甚至很难相信他人。 嗯，这样一想真的这个爸爸的作为啊也是对孩子有深远的影响。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威严的爸爸，那其实呢孩子的内心当中是渴望和父亲当朋友的，如果父亲一直都是以一个很严厉的面孔去对待孩子，时间久了之后很容易就是产生一种隔阂，一旦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可能呢他也不敢于去求助父亲，也不会去和父亲商量，对于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来说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不要真的等到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才追悔莫及。再来说一下就是坏脾气的爸爸，这个当然是不好了，那么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强的，如果爸爸经常把自己的坏情绪坏脾气带回家，不是跟妻子吵架，可能就是对孩子发火，那首先是破坏了家庭的和谐，进而呢也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所以当爸爸这真的不是这个孩子一出生你就是顺利的升级成爸爸，而是需要一些修炼的，那需要掌握一些排除疲劳和烦躁的技巧，尽量避免把自己的坏情绪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对，真的是为人父母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啊。 没错。 嗯，来看看，继续来看看这位老奶奶吧。 哎， 很可爱的老奶奶， 是 今年83岁的郝玉兰呢，人称乌龟奶奶。那10年前呢，郝奶奶在，哎呀 啊， 幸好 怎么了？ 这个各种名字真的是不错啊！你看，奶奶叫郝奶奶，爷爷叫郝爷爷。 哎， 嗯，这个郝奶奶呢，旅游的时候买回只有拳头大小的苏卡达龟，那10年的时间呢，乌龟从3-4长到了近100斤了。现在每天郝奶奶的日常就是遛乌龟、喂乌龟，为此她还专门自编了一曲《乌龟之歌》。 嗯，这条资讯让我看到了长寿老人的长寿秘籍呀、啊，就是要有爱心，而且心态一定是特别的好。 永远是一种平和的心态。 对，你看从他喜欢乌龟就能知道他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恬淡， 哎， 非常从容不迫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慢节奏的。 对对对。 希望老人家这继续保重身体啊，健康长寿。再来说一下美国队长加盟了西城大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62岁的美国大爷，他叫 Terry， 中文名字叫高天瑞，他现在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西城大妈。每天呢，这位美国大爷都会在志愿服务亭里边亲切地来为游客们服务。他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2年了，非常喜欢中国的胡同文化。这大爷说了，自己呢要做一个地道的北京老男人，那就不叫老男人，叫北京老爷们儿。 继续来看，近日呢，广西的防城港，一个外卖小哥骑车等着过马路，那一辆疾驰拐弯的轿车快速冲过积水，那水浪呢是淹没了小哥，那快递员的全身都被浇湿了，他回头看了一下，非常的无奈啊。所以就是提醒开车的朋友，在雨天的时候开车遇到积水一定要减速慢行，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没错没错， 尤其是你路过，就不管有没有下雨吧，只要是有水坑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 要多为他人想一想，因为自己也可能会成为这个路上的行人呢，对不对？ 对。 再来看一下这位老奶奶呢，是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医，交警说了，闯红灯算我的。最近呢，在安徽，一位老奶奶也是突发脑溢血晕倒，交警将她抱上了车，让司机闯红灯送医。因为抢救及时，老人呢也是恢复了心跳和血压。目前呢，虽然仍然在接受治疗，但是总归是有好转。在这儿也是很多网友都在说呀，这个交警的人性化执法让我们很佩服。 佩服佩服啊。来看看一位乘客呢，是在南京乘坐地铁的时候，因为着急在列车关门前赶上地铁，那右脚的大拇指呢是在进门处被划伤，致肌腱断裂，血流不止。幸好呢，地铁的警察叔叔及时的包扎，将其送医。所以就提醒我们大家，在地铁车门上的黄灯，就好像呢要比交通指示灯里的这个黄灯那么闪烁的时候，就是提醒不要再争抢了，要耐心的等待。 是的。再来看这位女生吧。她呢是被电信诈骗了19000，于是这姑娘呢不停地给骗子打电话，竟然追回了大部分。最近这个女生小张遭遇了电信诈骗，19000多块钱的学费啊被骗走了。情绪崩溃的小张不停地拨打电话，苦苦哀求之下，骗子竟然返还了近15000块钱。那么民警分析了，说这个可能啊，骗子也是在他的这种不断的电话攻势之下，有点良心发现了，所以才会退回部分的钱。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电信诈骗呢，都是要这个接受法律最严厉的制裁的。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虽然说生活变得很方便啊，因为这个我们用手机就能付款，但是同时带来也有很多就是不安全的因素，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的。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用一句话形容某个人的厨艺，或者某些人。欢迎大家配图发过来啊， 我们要看到实图才能证明你的厨艺。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撞过了山丘以后还能撑多久？他可能只为你在每一句后往回流。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诗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那鸳鸯走散了一直在拼命地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崇拜着，贪婪的我欺骗。 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 未婚的人思念的座钟摆着， 这是一首薛之谦的《初学者》。 嗯 嗯，哎，比较好的形容了我在厨艺方面是一个初学者。 对，我是一个进阶的初学者。 进阶了，厉害呀！ 不是，就是准备要进阶。 哦， 从初学者，然后一步一步的迈向一个大厨。 哎，棒棒的， 嗯， 也是系统自带升级哈。 哎，是按照时间升级的，到岁数了。来看看刘任性怎么说。他说呢，吃了我做的这顿饭，咱们以后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果然是亲自下毒做饭给你吃哦。 就是靠这样来分辨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真朋友， 嗯， 啊，我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敢吃我做的饭， 你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的话， 嗯， 我们以后怎么做朋友。 是啊，嗯 嗯， 毕竟以后还要吃很多顿吧。 来看说的差不多的这位来自喵星的朋友说， 嗯， 吃别人的饭要钱，吃你的饭要命 啊，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又是一个过命之交。 嗯， 嗯，来看这位叫做寻猫人的朋友说了，只会做不需要锅的食物，只要用到锅，那可能我做出来的就会很难吃。 嗯 啊，那就是像啊冷餐之类的呗， 做冰棍儿什么的。放点水， 需要一个模子和一个冰箱， 对， 嗯， 放进去就行了。 是， 嗯，来看这位叫图的朋友说，那天吃了你做的菜，一入口我就瞬间感觉要窒息了，然后就给狗狗吃， 嗯， 狗一吃三天三夜没回来。哎，吃到以后只要是我扔的什么食物它都不吃了。 哦， 这太夸张了。 嗯， 所以你是给了他皮蛋吗？ 啊， 或者是榴莲？ 我想，嗯，这个朋友以后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来看这位叫程志喜的朋友说了，看看照片，这应该是一道红烧排骨还是糖醋排骨之类的， 好棒啊！ 嗯， 尤其对于现在的我，就饿得前心 贴 后 背， 真的是觉得你还撒上芝麻， 哎， 要不要这么讲究？ 他说了，他说我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也很满意。 嗯，对， 嗯， 我看着也是觉得，就差尝一尝了。 对，以后像这样的图片， 嗯， 在我们这个。上早间节目的时候多发，至少我们能画饼充饥吧。 嗯， 是吗？ 对。 嗯，来看看 来看看，基本上好多朋友说的都是自己厨艺不好的哈。 嗯，对。 这位叫袁的朋友说，哈哈哈。一般是会有朋友想起我，就会想到我做的面或者是蛋炒饭。 哎 哎，有自己擅长的。 你还别说，就是如果说你本身是不善厨艺的，但是呢，你经过自己的刻苦用功之后， 嗯， 哎，哪怕说做出了一道自己可以引以为傲的这样的拿手菜，其实也挺好的。 就每次大家聚餐，你就做这道菜，大家也很期盼呀。就哎呀，今天圆圆又要做这个 他的拿手菜了， 这个。烤鸭了 啊，还是从拍黄瓜做起吧。 今天圆圆拌沙拉了，好开心啊！ 能够做出自己独特的手感，让别人爱上这道菜，你也算成功了。 嗯，来看减肥糖果带你飞说了，我是活生生的毁了这一门艺术啊。 哦，本身厨艺这个说起来还是有艺术的成分。 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哈， 对， 嗯， 就只能是平淡的说做饭两个字。 嗯，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 嗯，来看减肥的小草莓说了，我是煎蛋达人，就特别会煎蛋。 哎，这个也不错呀， 煎蛋是需要技术的。 对，尤其我觉得这个煎蛋，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呢，真的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魔力的。 哦， 嗯，孩子看到那个金黄的，比如说看的特别好看的荷包蛋， 嗯， 他一定会爱上你， 或者是做蛋饼， 崇拜你 做蛋饼。 哎， 我表擅长做蛋饼， 嗯， 薄薄的，然后唰唰唰，感觉自己会颠勺呀，其实就是把那个饼翻过来， 嗯， 成功啊！ 啊，我看你也就是说说，看你手舞足蹈的样子，好像能够做得一手这个 好 蛋饼一样。嗯，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来看看，年头酷到年尾说了， 嗯。 我煮的水蒸气还是不错的， 佩服你， 这个真的是跟喝西北风差不多。 对呀，居然 要靠一年填饱肚子， 西风引路一样，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来看这位叫叔叔说了，想起来用一样东西煮泡面，我煮的和我妈煮的简直就不是一个口味，这就是别人煮的泡面才好吃。 还有就是妈妈的味道嘛， 所以你就是用这个借口，然后一直忽悠妈妈来煮面。 来看红豆说了，说对不起，我做饭真的是很有天赋，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就是随随便便一做就有手感嘛，就刚刚说的就是平时也不太做，但就是有天赋。 哎，其实还挺佩服他的，希望你在。这个厨艺进阶的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啊。来看糯米团子说了，我是喜欢做擅长做的一道菜叫焦糖地瓜，那不就是烤白薯吗？你说的这么文艺干什么？ 焦糖地瓜是烤的还是拔丝？ 哎， 翻炒？ 哎， 应该不会啊，翻炒就会烂掉吧。 反正他起的这个名字感觉还是挺高端的。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爱吃焦糖栗子呀，是不是？ 对，黑糖话梅。 哎， 来看任萧寒，说我妈做的饭呢，真的是不仅是黑的，而且这个有点咸。那你吃点那个没放盐。哎，和这个放盐的中和一下。 哎，是啊， 就是被宠溺的妈妈其实很幸福。 对， 就是不太做家务活，就是一辈子都是这样，多好啊！ 哎， 一直在被宠上天呀。 不管端出什么样的菜，这个老公和孩子都吃的感觉很满足的样子。够了，行了，不用再做了， 下次不用这么辛苦你了、啊 哎。对呀、 啊，交给我， 还是好好休息吧，远离厨房。五米开外， 不要再浪费原材料了。 还有这位叫吴先生说了，说起我妈做的饭，那真是让我无福消受啊。看来也是一位擅长黑暗料理的妈妈。 哎，不管怎么样嘛，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在有时间的时候，还是尝试自己做一些小菜。 哎， 这样可以放松一下自己。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的本意，我们的初衷也是希望给大家鼓鼓劲儿，树立信心呀，树立信心。就做好一道菜其实没那么难。 对， 不如就从拍黄瓜做起， 拌沙拉啊。 那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有意思的话题， 明天见喽。 又是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中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成为的年。 北京时间9:00 FM 986